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今日圣诞啦！ 喂，圣诞节我哋准备一个好特别嘅礼物。我谂真系冇人听过呢个诗人，但系其实佢喺南美洲好出名，而且系第一次被翻译到中文嚟。 嗯， 喺巴拉圭一个我哋根本真系对佢毫无认识嘅国家，可以咁讲，被称之为咧成个南美咧最封闭嘅国家。其实以前 系 啊，因为佢系好细国家咧，而且就冇乜经济能力啦。其实长期咧都被委内瑞拉啊、巴西啊呢啲国家骑住啊。曾经咧，其实19世纪曾经仲佢咧同巴西打仗啊，惨败。被巴西军队屠杀，咁一个咁奇怪嘅国家咧，其实出咗一位咁样嘅诗人，佢个名叫胡安曼努艾尔马科斯，咁我哋一般照西班牙名嘅习惯就称佢为马科斯啦吓。 嗯，咁呢位马科斯而家系咪喺呢个巴拉圭咧？ 佢依家终于就喺巴拉圭，点解讲终于呢？因为咧佢曾经咧有成20几年咧翻唔到巴拉圭嘅，点解呢？佢其实喺佢大学毕业之后呢，佢已经开始写诗，但系嗰阵时呢就系巴拉圭民主运动嘅时候啦，佢写咗好多呢即系支持民主嘅诗啦，同时佢当时呢系一啲大学入面做讲师，就话佢煽动学生啦、上街游行等等，咁卒之呢就将佢驱逐出境，当时巴拉圭就1970几年嘅时候。咁呢驱逐出境之后呢，佢就辗转啦，先去咗墨西哥啦，去美国、英国、西班牙好多地方都去过，咁佢都冇行落嚟下呢20几年写咗好多书，同埋咧读咗好多个大学嘅博士。 嗯， 最后咧佢喺佢翻巴拉圭之前咧，佢其实刚刚攞到美国国籍，而且咧喺美国一间著名嘅大学任教。但系佢当佢知道巴拉圭咧即系民主之后咧，佢毅然放弃咗美国国籍，就翻巴拉圭。翻巴拉圭之后咧，佢就做一啲咧就我哋想象唔到诗人可以做到嘅事啊！佢先系创办咗一间大学。自己担任校长，而且呢间大学后来咧都成为好重要嘅大学，叫巴拉圭北方大学啊。咁咧20几年历史啦，依家吓。同时咧佢从政，就当选为众议员啦、参议员啦。咁同埋咧会涉及国家一啲文化政策嘅制定啊等等。即系佢觉得佢青年嘅时候嘅理想终于可以实践，即系将巴拉圭变咗个民主国家。 好少好诗人会咁做，比较入世啊。 系啦，好少，同埋好多诗人想入世都入唔到，因为诗人呢嗰种点呢实践能力其实系差啲嘅，比如杜甫，佢对理想国家有好多想象，但你真系要佢做官嘅时候佢未必做得好。咁呢、个呢系一个特例啦，马科斯，咁佢系一个即系照我哋嚟讲系一个达人，一个通达嘅人啦。咁但系佢我哋睇返佢嘅诗呢，其实都写得非常之好，同埋呢其实佢喺学术上好重要嘅，就系话佢提出咗呢拉丁美洲文学后爆炸时期呢个概念。大爆炸时期就只系马奎斯佢哋系啦，嗰种魔幻现实主义嘛。咁佢其实就属于呢个所谓后爆炸时期嘅代表之一。咁佢嘅诗呢就好受一个诗人影响嘅，就系聂鲁。系啦，即系嗰种对革命、对现实嘅关怀，但系又用好超现实、好浪漫嘅方式去书写。今集咧，我带嚟佢嘅诗集咧，就叫做《诗与歌》。咁呢本诗集好特别嘅，就系咧，佢系将佢自己一部长篇小说《金特的冬天》咧入边嘅好多内容抽出嚟改编成呢啲诗嘅。 哦，咁有趣，原来佢都有写小说嘅。 系，而且嗰本小说咧系被誉为巴拉圭当地文学嘅即系代表作嘅。 是 但是呢种写法是好特别嘅，我哋好多人呢都系先写咗啲短篇，又将佢写成长篇。佢、呢就反而系将个长篇拆解为诗。当然啦，呢啲诗都同佢自己生涯好大关系啦。咁我最鍾意佢入面有一组诗叫流亡者。所以呢我哋今集呢就揀咗佢其中两首流亡者先嚟同大家分享。 咁我哋先听流亡者嘅第一篇先啦。 流亡者一，马科斯，自赫尔曼、卡阿耶罗和阿莱杭德罗共杀雷斯。我们爱着我们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看懂封在沙地上写的文字。赫尔曼、黑塞。 我们从未看过那张脸，但我们记得他那无声的习惯的微笑。我们从未握过那双手，但他们轻轻的触碰早为我们所熟悉。我们不熟悉那张嘴巴，但他已经把我们亲吻。从遥远的河流，从长久的记忆，他没有随便跨过我们的门槛，也没有降低身份，客客气气，在孤独的黄昏踏上我们私人的楼梯，也没有摒弃他沼泽地难以自拔的孤独境地，遵从我们微不足道的日常礼仪。但是他来了，尽管我们难以分享，他那用自己的语言奏出的轻便横笛，也难以体会他带着浓重鼻音的问候致意，也不去猜测他刚刚患上的恐慌不安症，以及那哮喘病似的接连不断的比喻。我们向他伸出了双臂，他从来没来过这里，但是他回来了。于是毫不惊奇，他的身影出现在我们家里。他认识了从未想到过的我们家中的各个角落。晚上一如往常，他会用他别脚的语言跟我们交谈。我们将如孩童一般地交谈，谈冬日的不眠之夜，猜测他走遍天涯海角的足迹。我们在星光之下，星星静默不语，那是他们的秘密。 流亡者，咁啊，作者就系马科斯。 系啊，马科斯嘅流亡者咧，第一篇佢引用咗黑塞嘅，即系写《流浪者之歌》嗰位著名嘅德国作家黑塞嘅一句话，佢话：我们爱着我们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看懂风在沙地上写的文字。咁风在沙地上写嘅文字，其实就系流浪者、流亡者，好似一阵风咁样喺个世界周围飘忽，但系佢留低嘅嘢咧，就有一啲特定嘅人咧，可以感受得到同埋接收到佢嘅信息，就好似呢首咁样，佢入边咧，你可以讲觉得一开始喺度好似讲紧一个圣人咁样，一个圣徒或者一个传说，我哋未见过佢，但系我哋知道佢系点样微笑嘅，我哋未握过佢嘅手。但如果佢碰到我哋呢，我哋好熟悉嘅。即係呢一切感觉呢，都好似係以前嘅嗰种圣经传说所讲嘅冇一个传道者。佢係一个有天命嘅人。但係睇落去呢，你又会觉得佢呢个传道者呢，佢係陷入咗一种呢被世人呢所遗弃嘅境界。咁但係最后呢，令我呢首诗令我諗到呢，就係、是、一个既然今日圣诞就同圣诞好大关系嘅故事，就係、是、浪子归家呢个故事。圣经入面有浪子归呢个故事。其实佢入面就讲緊一个流亡者返嚟嘅时候。当佢返嚟嘅时候呢，我哋其实已经好熟悉佢啦。我哋已经掌握晒，我已经知道佢要带啲咩秘密返嚟。因为呢，我哋觉得佢係唔应该被流放出去嘅。呢首诗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革命时代的浪子归家的故事。 但其实呢首诗是1977年写的。 就是他刚刚被驱逐出境的时候。 是，但就未回家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几时可以回，结果呢他是等到1991年才回来。差不多20年即是十几年。但是他在呢首诗他已经预感到他将会行遍海角天涯之后呢，回来的时候呢，嗰啲佢入面用嘅我们呢，佢係想象未来嘅人，未来嘅巴拉圭嘅年轻人，係就好似迎接一个好熟悉嘅人咁样迎接佢返嚟。 係连星星都静默不语啊。 呢佢话那是他们的秘密，最后呢句呢係好有信心嘅。即係有啲嘢有啲真理我哋知道就得啦。将来呢十几廿年之后我哋返嚟好似一个暗号咁样，就令你哋开打开个门迎接我返嚟。 係。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听《流亡者》嘅第二篇。 《流亡者二》，马科斯，自伊莎贝尔·阿连德，走，斯德，随你所欲，但你最去。查尔斯·波德莱尔，他忘了那夜、那首、那场，他忘了那童年欢唱的下午。他忘了那灯、那桌、那书，他忘了 那南方遥远的面孔，浸没在新奇的行走规章里，注顶着干渴和村落，在他的血液里种下一份薄情，占据了记忆出逃的去路。音乐、人群、昏黄和影像，红绿灯无计可施的缺席，咖啡芳香、硬币和烟草，在这里全都披着距离的外衣。然而当忽晓独饮马黛茶时，他感到似乎一切都未曾改变，晨光里还认得那一抹清辉，就像他从未离去。他厌倦了这流放的随缓剥食，厌倦了长街无限的沉寂，疯狂渴望里是回归与呼喊，一场与生命重逢的酩酊大聚。于是汲汲于安然的怀恋里，他精细地打起沉默的行囊，出发的准备一切就绪。当整理他的用品时，他的眼角流出神秘的微笑。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流亡者的第二篇呢，他是写给一个叫做伊莎贝尔阿连德，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呢，其实香港人，我想其实喜欢文艺的人会真的会知道的。以前呢有一部电影叫《情迷朱古力》， 哦， 记不记得？就是他写的了。佢寫咗好多呢同食物同情欲有关嘅，係一个南美洲嘅女作家嘛， 吓， 但佢仲有一个身份喎，佢係呢智利呢曾经一任嘅总统叫阿连德总统呢，佢係左派嚟㗎嘛，佢係佢个侄女。咁， 哦， 呢阿连德总统係俾右派刺杀身亡嘅，之后呢佢个侄女呢个伊莎贝尔阿连德呢就流亡，都系流亡海外。咁所以呢当马库斯流亡海外嘅时候呢，佢諗到即係同佢同病相连嘅人，即係同时啲艾伦罗人啦，写首诗俾佢。呢首诗呢头先听呢，我自己第一次读嘅时候呢，唔知系咪有一句话呢暗示咗我，佢话然而当佛晓独饮马黛茶时，他感到似乎一切未曾改变。马黛茶，大家知唔知系边个地方嘅即系呢个特色饮品？ 都系南美噶， 都系南美，阿根廷。 嗯， 有一个人好中意饮马黛茶嘅，又好中意食雪茄嘅，就系，是，呢个哲古华拉。哲古华拉咧，啲相咧一系喺度食紧雪茄，一系就喺度饮紧马黛茶嘅。咁其实我觉得呢度咧，佢同点解写俾伊莎贝尔嘅一首诗入边，不断系讲紧一个他，一个男人嘅他咧。 嗯， 我觉得佢就系写紧哲古华拉。哲古华拉咧系阿连德嘅好朋友。 嗯， 当然啦，哲古华拉系早于阿连德即系被杀嘅，佢系1967年被杀嘅。咁阿连德咧应该就系1970年。左右就被推翻嘅佢嘅政府，咁咧入边咧佢讲紧呢个他咧，呢个他既系哲古瓦拉，又系阿连德，就系，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失败嘅革命者。但系咧佢好似当佢朝头早嘅时候，当佢饮马黛茶嘅时候咧，佢好似对未来、对黎明咧，又再充满咗希望咁样。所以咧，当佢执拾行李，再次踏上流亡之路嘅时候咧，佢系露出神秘嘅微笑。 是啊，呢首同之前第一篇嘅星星静默不语有一啲相连， 有啲呼应啦，即係嗰首係关于对未来归家嘅想象。呢首呢就话唔理将来返唔返得嚟，我依家都要執拾行囉，就要行出呢第一步啦。咁样。 咁所以呢首诗就唔关嗰啲朱古力事嘅。 係，但係呢呢首诗呢我觉得佢都几呼应返呢个伊莎贝尔嘅。佢入面好多食物啊，有咖啡啊，有烟草啊。 有马黛茶。 有马黛茶啊，真係好生活化其实係。 係，咁啊流亡者嘅第一篇同埋第二篇啊。跟住我哋今集要介绍嘅最后嘅呢一首诗就係唯一留给我们的免费的东西。 唯一留给我们的免费的东西，马科斯，智路尔斯·比利亚尔。通货膨胀是那只杯子，里边满满的全是数字，这些数字周六让你喝劣质酒，叫你患上溃疡，也破坏你的肝脏。你无法割断自己的记忆， 也无法不想跟通胀缠在一起。你明白，这不是用选票解决的问题。不管那选票是红色的还是紫色的，一种爬行的革命对它毫无意义，一种初现的专制独裁同样无济于事。你知道所有的诗均属毫无用途，然而还是要继续写下去。这些事说不说都没关系，重要的是社会氛围和风气。在这里诗歌没有销路，在那儿也只能谴责自己。重要的是大环境、大气候。有时候，天啊，我在吐血。当夜晚到来的时候，没有人在倾听什么，所有人都在家中睡觉。由自制的窗帘遮挡窗户，严严实实，令人窒息。每个人都早早地上床就寝。明天又是另一个工作日，信用卡在暗中窥视着，用微笑的咽喉引诱着我们。利齿上是感光 19% 的数字，但是突然有人写了这样一首诗，他说：谁说除了诗和读者，这就是一切？一切都到了无可救药的境地。请把窗户打开，不畏艰难，向处境挑战。不要信用卡，不要明信片，只需让天空变得如切开的西瓜，显露出一层艳丽的红色。为什么诗还能幸存下来？也许是因为它是唯一留给我们的免费的东西。 一流给我们的免费的东西，好像圣诞礼物咁嘅。呢首先咧系佢回国之后嘅代表作啊。咁点解话系代表作呢？佢首先会写到咧，其实国家虽然好似革命成功咗或者民主咗之后咧，其实好似当时咧世界好多即系九十年代初好多国家，比如话俄罗斯啦，咁推翻苏联之后，东欧啦嗰啲，好多国家都系面临咁样。当你推翻独裁嘅时候，你个国家陷入咗另一种动荡，就系、是、经济动荡吓、啊，通货膨胀啦，啊或者系呢啲好多人失业啦，等等失业潮啦等等。所以呢首诗一开始佢就系从呢个国家经济现状开始写起。一开始嗰个比喻好生动，佢话通货膨胀系一个杯。个杯入面装满晒嘢，但系系膨胀出嚟嘅数字系冇用嘅，饮落嚟咧就好似饮一啲劣酒咁样，佢系越膨胀，你系越受害嘅，非常之生动呢个形容啊！但系咧，佢就列举咗好多嘢话啊，我哋革命之后或者其实对于独裁或者对于革命都要面对呢啲问题。但系当你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做啲咩？我哋写诗嘅人可以做咩？其实呢个问题系好多人都面临嘅，就系、是、以前咧，希尼啦，爱尔兰嘅诗人希尼咧，佢有讲过啦，一首诗系最冇用噶嘛，唔可以挡坦克，乜嘢都唔会带嚟俾我哋啊！但系点解我哋仲要写诗呢？咁佢呢度咧，题目已经点出啦，咁其实诗系最唔功利噶嘛，佢唔需要你通货唔通货膨胀，你都系咁写嘅。因为你写完呢首诗，你都唔会话因此得到啲乜嘢。但呢首诗呢就喺后面支撑住嗰啲呢通货膨胀以外嘅嘢。我令我諗起呢就係、是、其实香港近年呢咪多咗人写诗嘅。我係觉得係从经济唔好嘅时候开始嘅。其实比如话03年嘅时候啦。嗰阵时就係好多人写诗，我记得。 当然需要抒发。 沙士嘅阴影啦，係啦，同埋呢啲人呢横掂搵唔到钱啦，不如写下诗。 多咗时间啦嘛。 係呀。咁呢首诗呢好明白易懂啊。佢话虽然一切好似都到咗无可救药嘅地步，通货膨胀呢个经济危机之下，但係有一切以外嘅东西就係诗啦。诗係唔需要你去计较佢係咪无可救药定係有可救药嘅，因为佢本嚟佢已经系一个非功利性嘅嘢。咁所以佢话你不如写下诗啦。因为佢会超越晒呢一切嘅嘢，幸存到落嚟。 系，其实马科斯嘅作品咧，即系而家我哋话有中译本就唯一系呢一本啦。 嗯，其实呢本译得都好少，佢系中文同西班牙文对照嘅，所以其实系好少诗嘅啫。 系，咁希望迟啲有多啲佢嘅中译本。听讲 佢嗰本长篇小说咧，即系佢本代表作咧，叫《金比的故事》咧，应该都会译成中文吓。咁嗰本咧会令我哋对呢个神秘嘅小国家咧会有更多嘅认识。 系好，咁啊，祝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